哥，你也只能 胡来。 哎，别看我的， 胡来还看你的干嘛去啊？ 爸，我告诉你啊，咱们学校有法纪的，可是你可不要。 咱们国家都有法纪啊！ 这你们两个同学怎么回事？没看见我就回来了吗？ 哎呦， 赶紧写，赶紧写，别耽误大家时间。给写在桌子上。 得写外婆吧，外婆也就是姥姥的意思，姥姥的。 骂人，老七他骂人，他骂姥姥的。 我没有骂人，我这在顺辈儿呢。 你看全班同学都在那低头写，就你们俩。 姥姥留下的一件补了又补的旧衣裳，掐金丝走金线， 有这金丝金线卖了就好了。 哎呀，我姥姥就留下点遗言， 闲吗？ 哎，怎么老人说话呀？ 写完了， 写完了。 我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你怎么了？你方便不方便？你方便不方便别问我。 我说你方便透露一下是什么吗？ 不方便。 切， 我还理你去呢。 你事儿也开始要变了呢。 你瞧你这样， 这个王小磊同学 啊， 还有这个王小花同学、耿小乐同学， 怎么了老七？ 你们三个人过来一下，刚才谁看的谁的，谁抄的谁的？ 谁也没抄谁的呀， 怎么写都一样啊。 啊， 都是姥姥的衣服，怎么回事？好好好好，现在啊，都给我坐下，都给我坐下。现在留一篇作文。 哟，老爷不刚写完吗？ 再留一篇。 又写。 再废话，再留十篇。 给一篇吧。 这篇的作文的题目叫《感人的一幕》啊。 我姥姥的墓可感人了。 感人的一幕不就是一个场景吗？ 女同学就是学习比这个男同学好。 他就说了句话，就学习比我好啊。 起码人家没往坟地里带我。 感人的一幕，哎呀， 哎呀， 再写姥姥就不合适了。 哦，我想想，什么电视剧我看哭了啊？哦，那个老爷爷他去世的时候， 哦，葫芦娃你看哭了？ 你怎么老在我旁边绕啊？ 我一想听听你什么事情感人，我好受到启发。 好，朋友们，作文作业都写好了吧？ 都交上去了。 我先看看你这个王小磊的啊，昨天你写的。王小花的 可感人了，老爷， 我都哭了，老爷， 哎呦， 老爷，我爸爸都哭了， 我晚饭都差没吃下去， 真的是。 老爷，老爷， 王小磊这个作文写的确实是感人， 感人吧？ 很感人， 哎、老爷肯定我了。 他爷爷为家为业 积劳成疾， 对，虽经四大名医会诊 啊， 还是心脏欲裂。这个王小磊的作文写的很好， 好吧，老爷。 哎， 谢谢老爷。 好，我看看王小花的啊。 哎， 你 看看老师这冒泡啊，王的， 这是要哭、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你们两个骗我，是一个爷爷哈？ 不是， 同父异母，不是。哎，那个，那为什么一个爷爷呀、啊？这是，那都是这样死的呀？ 哦， 那是同病相怜呀、啊，老师。 真的吗？ 真的。 哎。你怎么也是爷爷死了？你们就没有别的感人的事儿了吗？ 不是老谢，他爷爷是被传染的。 哎呀， 那你先说说你爷爷得的是什么病？ 我爷爷上来就晚期。你爷爷得什么病？ 小花，你别乐了。 他爷爷死他还乐， 写的一样是吗？ 无效。 没有，我爷爷是宣判，但最后又 宣判枪毙了。老谢他爷爷不是好人。 这个更感人。 老谢应该是大快人心的。 是医学上。医学上 该枪毙了。 医学上 啊， 就是有你什么事儿？哎，我说同学们啊，你们能不能写作文的时候写真实一点啊？ 老师， 昨天我还看你爷欢蹦乱跳呢， 你 在 哪看见的？ 在公园里边跟老太太跳的广场舞呢。 不能，老师 你 看错了，我爷死八年了。 刚才我们说这个事情表演虽然夸张，但是呢，现实生活中确实有类似的事情。在第二届上海市小学生美丽汉字征文比赛中，有一项我家的传家宝征文，居然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是写外婆留下的一件补了又补的旧衣裳，令阅卷老师不禁感慨，哎呀，如今到哪里还能找到上千件外婆的补丁衣裳啊。 所以有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就说了，在孩子作文中，不少内容和细节既非来自真实的生活，也非出自童年天真的想象，而是千篇一律的安全的模仿。 曾经有人做过调查，他随便调阅了济南一所小学两个班级的作文，结果发现50%的作文内容明显不真实。他说，一些传统的习作教学已经成了培养学生说假话的温床。 帮孩子写作文的家长也大有人在，不少家长反映，目前呢，学校给孩子布置的作文题啊，让一些孩子无从下手。